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71集，边缘之人。是他。一见到那名倒地的兜帽身影，江瑶立马便认出此人就是当初偷走邀请函的家伙，只是他很快发现对方的头部似乎血迹斑斑，显然刚才那光头壮汉手上的酒瓶子便是砸在了此人的头上。 呸，废物！ 粗鲁的斥喝随着重重的一脚踢在了那道瘦小人影身上。只见那名拎着半截酒瓶的光头壮汉一脸怒色，冲着地上的兜帽人影啐了口唾沫： 要不是老子给你口饭吃，你这不男不女的杂种还能活到现在？现在倒好，让你拿点货竟然搞到那么晚才回来，老子的生意都被你给搅黄了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 江瑶大惊，赶紧起身打算上前，却忽然被什么人给拉住了。转头一看，发现拉住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先前的那位侍者小哥。 哎呦，我说这位客人啊，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吧？这地方发生的事您可管不得呀。 侍者小哥一边小声说着，一边用眼神示意了下周围。而经小哥这么一提醒下，江瑶才意识到四周的宾客们非但完全没有阻止的意思，而且还似笑非笑地围着那俩人看热闹，似乎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完全见怪不怪。 都把人打成这样了，怎么可以不管？ 江瑶眉间一皱，即便是那个兜帽家伙偷了他的鬼市邀请函，但面对如此情景，他也还是无法置之不理。 哎，地下江湖的事儿，哪能说管就管呢？客人，你要是随便插手，小心引火上身啊。 侍者小哥撇撇嘴，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。 地下江湖？难道这里是…… 江瑶一愣，对于这个名词他可不是第一次耳闻，但是切身接触到却还是头一回。 我说客人啊，您既然能穿过结界来到这家酒吧，那也说明您是异能者，不会连咱们沙地巴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吧？ 侍者小哥一脸无奈说道。 这家酒吧是这片区域地下江湖的交易据点，各个档口有啥情报啦、物品交易啦，都会来这儿进行。在地下江湖里，咱们酒吧可是很有名的。 地下江湖的交易据点，也就是说这里都是异能者？ 惊讶的江瑶再次扫了眼周围的众人，先前匆匆而来所以没仔细观察，但现在看来这些人的气场都与众不同，显然不是普通人。 那个光头啊，原本是约了人在这交货的，不过貌似到了点儿货还没齐，所以交易就吹了，这不现在正发火呢。 侍者小哥指了指前方那名怒不可遏的光头壮汉，小心地说道。 可是他再这样打下去可是要出人命的呀。 江瑶望着地上那名消瘦的身影，不由握紧了拳头。 放心吧，出不了人命。 侍者小哥说着摇了摇头。 因为地上的那个呀可不是普通人呐。 话音刚落，只见那名先前还匍匐在地的瘦小人影忽然动了动，随即踉跄着从地上慢慢爬起，皱巴巴的黑色兜帽从对方的头上缓缓滑落，露出了掩藏其中的一头灰色齐耳短发，以及一张面无表情的稚气脸庞。那是一张看上去只有14-15岁的清秀脸庞，额头滴落的两道血痕沿着脸颊蔓延而下，好似两条猩红的毒蛇，在那白的近乎透明的肌肤上肆意流淌，清丽的五官在那消瘦的苍白脸庞上显得格外清冷秀气，仿佛一只美丽的布娃娃。只是在那双蓝宝石般的眼眸深处，却生着一对不同于人类的妖异树瞳。 她是女孩子啊？ 见到那兜帽人影的面容，江瑶不由大吃一惊。 他那样子究竟是…… 怎么说呢？他不是什么女孩子，或者说他根本不是人类。 侍者小哥轻轻叹了口气说道， 他是半妖。 半妖？ 江瑶诧异道， 是的，也就是人类与妖类的混血。 侍者小哥回答道， 人与妖属于不同族类，虽然偶尔也会有通婚诞下子嗣的情况，但一般来说半妖天生便有生理缺陷，没有性别，无法生育，是人类与妖类世界都无法接纳的存在。 半妖吗？难怪之前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有点特别。 江瑶想着，抬头望向前方的瘦小身影，再次开口问道， 那他怎么会在这儿？ 那孩子名叫吴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存在的那个吴。 侍者小哥说着，眉宇间似乎有一丝怜悯。 听说他的母亲是人类，不知在哪儿怀孕生下了他，也不知道他生父是谁，但半妖的身份终究还是令人忌讳的存在，他无法融入人或者妖的社会之中，只能在地下江湖中寄人篱下讨生活。 看到那个光头男了吗？他就是收养吴的家伙，表面上是吴的养父，但实际上只是把他当成家奴，竟让他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像这样的打骂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 可是这样虐待，警方难道不…… 话刚说出口，江瑶便意识到自己的想法着实过于天真，对于一个根本没有人类身份的半妖，是根本无法借用人类社会的秩序来保护的。 那他的母亲，他的家人呢？ 沉默半晌后，江瑶终于再次开了口， 哎，你要知道，即便是半妖，与人类的寿命还是相差很大的。 侍者小哥叹息着，抬眼望向面无表情的承受着光头男责骂的吴，缓缓说道， 他的母亲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过世了，亲戚们也抛弃了他，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。 一直都是一个人？ 江瑶沉默了，他看着那名被光头男推搡打骂的消瘦身影，忽然感到自己心中的某块沉寂已久的伤疤似乎被触动了一瞬，眼前的情景仿佛如一道道荆棘，不断刺激着他内心曾经的痛楚，而江瑶眼中的犹豫也在这一刻化为了决绝。 吧台旁边的那台电脑连着网吗？ 江瑶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对着旁边的侍者小哥轻声问道， 连着是连着，不过那台电脑是控制酒吧里音乐播放的，你这是打算…… 连着网就行。 江瑶说着挣脱了侍者小哥的手，转身便钻入了看热闹的人群之中。 哎，你等等。 没等侍者小哥追上前，清脆的耳光声便又一次从吧台前方传来，在光头男子的挥掌之下，吴那瘦弱的身影摇晃了一下，再次跌倒在地，殷红的血迹从吴的嘴角缓缓淌出，只是如此伤痕累累之下，他那双蔚蓝的眼眸中却依然如一潭死水般平静，苍白的脸上没有半分表情，宛如一具任人宰割的空壳。 不男不女的狗杂种，之前混哪儿去了？说话呀，哑巴了。 光头男喷着满口酒气，脸上的横肉在盛怒之下不断颤抖着。 好，不说是吧？再不说，老子把你的嘴给扎烂，看你说不说。 光头男说着，一把抓住吴的衣领拎到自己面前，右手扬起那半截玻璃酒瓶，将尖利的碎瓶口对准了吴那张清丽的脸庞。 哟，仔细看的话，你这双眼睛倒还挺好看的。不知道半妖的眼珠子能卖多少钱呢？ 光头男打着酒嗝，凶恶的眼神中透出贪婪的光芒，而吴的神情却依然平静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。 嘿嘿，看在老子养了你那么久的份上，今天就收了你的眼珠子当做补偿。嘿嘿嘿。 哎，这位客人， 您这是喝醉了吧？ 侍者小哥一看苗头不对，顿时也顾不上这里的忌讳，连忙陪着笑脸跑上前劝阻。但就在这时，酒吧内却异响突起，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异响，酒吧内的灯光陡然熄灭。而就在酒吧大厅陷入黑暗的同时，一阵尖利刺耳的高分贝噪音忽然从酒吧四面八方轰鸣而来，一时间令在场的所有人头痛难忍，纷纷低头捂耳。 谁干的？一香，快把音响关了。 你在说啥？我听不清啊。 头好痛，快离开这儿。 惊慌与噪音之中，酒吧大厅内的众人开始纷纷摸黑朝着酒吧大门涌去。混乱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光头男不知被什么人给踹了一脚，嗷的一声跌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啃屎不说，还顺势被人踩了几脚，疼得哇哇直叫。 大家不要挤啊，小心啊。 侍者小哥的呼喊很快淹没在了噪音之中，而众人也根本无心理会，个个都像无头苍蝇似的朝着门外的方向冲去。半晌之后，酒吧里的备用照明恢复，刺耳的噪音也随之终止。惊魂未定的众人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却听到一阵恼怒的惊呼突然扎入耳畔。 混蛋，那个杂种跑了。 光头男歇斯底里的怒吼回荡在酒吧大厅上空，众人这才发现先前还在光头男身边的吴此时已彻底不见了踪影。